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OK， 边走边唱，来自于黄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来自于雪雷。OK， Facebook 的执行总裁 CEO 扎克伯格生二胎了，而且二胎是个女儿啊，取名叫做 August。 那扎克伯格呢 po 了一张全家福，当中有 August 这个二女儿，还有他的大女儿，他的老婆和他。他说，童年是有魔力的， August 我的小女儿，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确保你和你这一代所有的孩子都能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当中。我的天哪，太棒了，太有社会责任感了，这话说的。当然我刚刚还在跟我姐姐讨论啊，什么是更美好的世界。对于我来说，更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用再接茬穿姐姐剩下来的衣服，就是最美好的世界。谢之谦，我害怕，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

但机会不多。本市名额1000件，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只需特殊号码，百年现钞包回家，树品牌打口碑，好酒也怕巷子深，品质怎么样？欢迎大家免费品尝。活动只有10多天，请赶快行动吧！指定订购地址：居阳西大街官博大酒店一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嘉美文创中心2楼。兑换电话：5899020，5899020。兑换时间：即日起到9月10日。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一日之计留言说呢，说到在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通常会回一句放。我就不说放什么了啊。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花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驾着车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司机坐着北京梦，你那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着慢慢踩在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远的世纪驾着北京梦，每一朵白云像似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塞塞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却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协调你可让我知道。远的世纪坐着北京的梦，你没有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也是骑驾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似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 悠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陪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 OK， 怎么样让你有好心情？你必须有阿 Q 的精神。比如说啊，你被人抽了一嘴巴，啪，哇，硬生生的，很疼的。别人说呀呀呀呀呀，谁欺负你啦？你怎么被人打啦？你脸都肿了耶，哇，你吃大亏了你。这个时候你要有阿 Q 的精神，是吧？你看，从全局考虑，是吧？抽我的人他手一定也疼啊。SHE 天使在歌唱。 今天是来唱歌，让我很不快乐，需要一些什么好让心被温热。今天是唱首歌，让心情疲倦了，让我能感觉没有那么 天空感受着风。你说过愿望星星听不到、你的情绪陷落谷底，我就想起你让我相信，打开上空气会和勇气接通，微笑才能看见天使飞过。今天是在唱歌，手心传来的爱我一直收到了，今天是在唱歌，世界换新颜色，用不会的方向，更多的热烫。眼前看着天使的脸，你就会在我心里出现，直到今天恍然了解，你就是天使，我怎会没发现、打开窗倾听你送我的旋律，我要微笑飞到你心里面。今天是在唱歌，我们都要快乐，你手心传来的接受到了，今天是在唱歌，世界换新颜色， 虽然我

做梦也梦到你，就算是我的天敌。 是 爱了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在意，好面子要加算计， 不想被你吃定。败给你说话的勇气，败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败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人都最多有默契，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 是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这是真的心甘情愿，明明你很自恋，让人能好着急。我心中你是第一，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在意，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敌。 感激在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唯一不能怕你出局， 不想把你吃定。败给你说话的勇气，败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败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人都最多有默契，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不败， 败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直亲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开心。 败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有温柔的时候和我抬起头，因为天上下着风雨，不然只是我和你睡醒，只有一个我，只有你，只有一个你。亲爱的你，我爱你，我想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着你，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爱给你， 爱上你， 我爱着你， 我想你每天最多有默契。 罗志祥和 Elva 萧亚轩这首歌《败给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灰姑娘留言说，通常收到赞嘛，我都会回复赞呀赞呀赞呀赞呀，然后对方说哦，麻烦朋友圈点个赞。好，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是刚刚离婚之后又复出娱乐圈的何洁，《小永远》。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你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说你是真的 多长，按下时光把拥抱收藏，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我不太了解誓言，不问明天有多远，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我不太了解誓言，不问明天有多远，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偷偷把喜欢我，哦，谁喜欢我，哦，你喜欢我。 如果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情丝不能自赏，你我留白熙熙攘攘，看钟声回响，狂欢满门当，我突然想起你的地方，我想再见他的期待，青丝水花别人家笑，粉色围绕在春风里荡，用指甲尖心放冰的家，狂欢满面不能知道，痴情那一对鸟微笑，花期待爱的味道，等了你终于来到，再把情话心情放得了，一点手花开得刚刚好，就请自己摇摇我心跳，执子之手眼里自相老，江山如何如此的骄，怎可以愿赴天涯海角，风月无边山雨蔓延，只羡鸳鸯不羡桃花仙，此处如光，这样的你还是很悲伤，一缕青丝孤芳自赏，你我流盼熙熙攘攘，看钟声回响，看花满门荡，我浮萍想起你在何方，我想来见他的期待，青丝水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似春光如荡，用指甲尖心缝缝的他，看花满面不由知道，痴情把一对鸟微笑，把期待爱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再把情话随情放得了，一边手花开得刚刚好，

只要白天可以遇见你，整晚都能美白我的心情。让自己换新的发型，让自己不要再客气，我决定早睡早起，开心又沾染你。不害羞，不冲动，不冲动，冲爱的卡路里，来加热这样的生活爱情。在电脑下载电视机，增加爱的卡路里，想要美丽加自信，只要想想你。 奇爱的卡洛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哎，如果让你用一首歌来表达你内心当中对你很爱的人的一封深情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我会选择接下来这首，我会告诉对方我会有勇气去爱了。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今天的早安长颈鹿就陪你到这儿了，接下来好音乐继续。 你在躲避什么？哦哦哦哦，你在挽留什么？哦哦哦哦，你想去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好像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哦哦哦哦，坠入恶语深渊，输掉一切，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趁云翻坠落，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敢不敢趁云翻坠落，让我以为想所有的苦难都会被湮灭，

三河市宁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宁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2013年，中国和泰国呢签署了中泰政府关于泰国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与泰国农产品交换的备忘录，中泰铁路项目的首次进入到了讨论范畴。而最近呢，中泰铁路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泰国驻华大使在泰国文化日的活动上肯定了这一计划，并且表示高铁即将开始修建。从昆明早上坐上高铁，7个小时之后呢，下午就可以在曼谷悠闲的喝咖啡了。让我们一起翘首期待中泰铁路吧。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也像从前般爱我，只是人越会你的逃脱。什么其实要不说，不是我不知道，爱情需要煎熬，不是我没祈祷。我曾人民广场去求炸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虽然或许你想东极西月，但地界依然我懒得怀疑。我曾人民广场去求炸鸡，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像曾经般爱我，只是人越会你都逃脱。什么只是要不说，不是我 阿肆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雷克斯今天说到这个中泰铁路啊，它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泰国方面的消息呢，这条铁路呢今年将在10月份就会开始正式的修建，而铁路呢预计在2021年通车。而昆明到曼谷的往返铁路票价约为700元人民币，相当于飞机票价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坐火车去曼谷，应该一路上的风景都会非常美吧。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忧伤。

泰国的交通部长他认为铁路和空中的航线不同，铁路线呢更能有力地推动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而未来呢预计中泰铁路还会为泰国带去200万的中国游客。虽然说这条铁路到2021年才能正式通车，但是现在不妨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条铁路的快速建设以及快速通车吧。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念念你到处的自由，有的梦想

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梦，我的爱，你是片云。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雪，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云天，冻得像冰雪，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李宗盛的经典作品《山丘》呢，讲述的是人到中年回望过去时光的感叹和忧伤。而在今年的七月份，高晓松写了一首歌，名字叫做《越过山丘》。这首歌呢，邀请到了杨宗纬来演唱。